而最近北京的天气依然会有雨水出现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，如果遇到地铁故障影响了出行，导致乘客上班迟到，乘客可以到各个站点领取地铁延误说明。托尼奖五项提名作品百老汇原创音乐剧《修女也疯狂》将会在八月暑期正式登陆北京。十一届格莱美、八届奥斯卡、四度托尼奖和艾美奖全明星阵容将会带你一探究竟。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我们的话题视角Ending也不会争吵，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，就算有情绪也

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看着镜子里一双疲惫的眼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洒脱的去度一个假。我们每天都会为生活为理想而奔波，却不曾给心真正放个假。当我们无力前行的时候，还在违心的说我很坚强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美，但是我们却不曾用心的去领略过。如果你真的想放松心情的话，那就试着给你的心也减减压吧。尝试着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，试着去赞美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亦或是在下班的时候吃一顿大餐犒劳自己。每一个行动都是缓解心情的方式，而每一种心情也都是你自己给予自己的。为生活打拼的同时，也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。 大街上擦肩而过，我居然没勇气回头，虽然可能认错脸孔，虽然没什么，怎么心跳停了半秒钟，回忆不由自主放松，我试着按下暂停留，都已经过了那么久，就别再折磨，看起来平静的生活，原来是我不懂，我还是爱着你，我还是念着你，连我也不相信自己，我怎么学不会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为什么我不甘心，如果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，那为何我还会伤心。